期待如怀。From life,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rom life,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啊。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哈一个关于这个跑步哈，咱们全民健身的故事啊。其实话说现在离咱们的冬奥会啊真的是啊越来越近了哈，转过年去啊，明年的2月4号冬奥会就将开幕了。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生活在北京的哈，咱们的这些朋友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哈来助力冬奥，共同来期待2022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哈，是来自于咱们朝阳长跑协会的哈梁春福梁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运动生活哈，以及在最近一段时间做了哪些和冬奥方面啊有关的这些事情。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来自于朝阳长跑协会的梁春福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我来自朝阳长跑协会的梁春福。 欢迎梁老师来做客我们节目啊。看这个梁老师整个刚刚一进来哈，第一眼见着就觉得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啊，这个精气神十足，一看就是常年哈这种坚持体育锻炼的。能冒昧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我属狗，今年是63周岁。 63周岁了， 对， 63周岁。 对对对。 您一直在朝阳长跑协会哈，什么时候开始养成这种长跑坚持运动的习惯？ 我是稍微晚了点，我从 2017年吧，2017年就开始进入了咱们的长跑协会，又感兴趣。 嗯， 因为我看他们这个长跑，然后，哎，挺有什么的。 嗯， 哎，又锻炼身体，又增加了自己的肺活量，然后，反正挺好的吧。 嗯， 我就积极参加这个活动了。 嗯， 哎， 当时刚开始跑的时候，每天大概能跑多少？每次 锻炼，我有工体吧，咱们工体工人体育场， 哦、 然后跑两圈。 工体跑两圈。 对， 工体跑两圈有5公里。 多少？ 5公里。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差不多。 2017年开始。 2017，我又比较晚，我是2017年。 2017年开始。 啊，对。 2017年您这岁数当时也不算很年轻了哈。 对。 当时觉得，哎呀，这种长跑，因为其实每天如果要坚持这么跑的话，每次5公里，其实量，对于您最开始来说还是不少的哈。有没有想说，哎，当时为什么，这个已经是啊，大概50多岁的时候，哎，开始想去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呢？ 我一看，这个作为这个长跑这个体育运动还行，因为它主要增加肺活量。 嗯， 因为我这，老有这个感冒什么的，这个是吧？吃点感冒药什么的，这个。后来我这一参加这个活动呢，哎，就好了好多。 主要是也是刚开始体验了一下， 对， 有收获 啊， 确实 收获挺大的， 确实有好处 啊，对，因为对自己的肺活量确实有好处。 嗯， 哎，你知道慢跑快跑的，哎，跟着我们的这个队员一块儿，哎，挺好。 嗯，那您之前玩过什么运动吗？有一些， 我最早先我年轻是就是抻腰拉胯，就是活动腰腿的。 嗯， 我最早先的啊， 嗯， 哎，后来由于这什么呀，工作，我得把这全放下了。 嗯， 哎，最后后来一看，这个长跑和这个徒步这也感兴趣， 嗯， 一直在参加这项活动。 嗯，是开始自己养成这个习惯之后，然后后来进入到了咱们朝阳长跑协会。 对，朝阳长跑协会。对。 嗯，这个朝阳长跑协会啊，什么时候开始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 从2016年的时候， 也差不多那时候， 我进入这个，因为我在这之前呢，2018年我接手这个朝阳长跑协会这个宣传部长的工作， 嗯， 因为当时是人员变动比较大， 嗯， 哎。每次活动呢，我都用我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吧，记录下这个跑步或者，徒步走等各项的体育这个活动，展现给大家，反正大家对我这也还行 啊， 真的还行，每次活动当中都有什么抖空竹的，踢毽儿的，跳绳的，还挺丰富多彩， 这是边走都边玩这些项目。 不是，假如说如果说在这个咱们这个，跑走活动的开始时候得放松啊，把身体得给放松了点，也不能僵硬啊，是吧？这么样完了之后，大伙儿一块堆，活动活动。感觉得有乐趣。 今儿是跑前跑后的一个活动。 对， 跑前跑后的活动，就是跑前 基本都在跑前之跑在之前，因为他就放松了，得做的预备准备工作 啊。准备工作其实就有很多的有意思的东西， 对 啊，不是说简单的热身拉伸这样的， 对 啊，就是先抖空竹哈，踢毽儿， 对， 用这种方式把身体热开了， 对 啊，然后再开始跑哈，这觉得还挺有意思。那您刚开始接触哈，这个说每天绕公里跑，是每天都会坚持去跑吗？都会锻炼吗？ 我现在目前每天都是在坚持，一个是慢跑，一个是徒步走。在徒步走方面来讲，我都7000-8000吧。现在每天都在坚持， 每天7000-8000步。 跑步呢也是慢跑， 嗯， 围着我们家这个，因为岁数大了，围着我们家那块跑，觉着还对自己吧，还真是，感受很深的，是吧？ 现在 首先说吧，增加自己的肺活量确实是这样，是吧？呼吸新鲜的空气，有时候这个调节，是吧？这个血液的循环，这个肢体的灵活性，我觉得就是你好比你就上6楼，腾腾腾的跟小伙子似的，你要没那在那也人家好，就是有点 真是力不从心了，一过60， 嗯， 是吧？ 嗯， 现在还行， 嗯嗯，就是坚持锻炼啊，其实 对、 啊，肯定是有收获的。 对 有没有算过您现在最长哈？咱们说最长的一次啊，不管是这个跑步也好，还是徒步也好，最长一次大概走过多少？多少距离？ 最长的是10多公里吧。 十多公里。嗯，是参加活动吗？ 是都是参加活动。 嗯， 好比说在那个奥森公园，有一次我们走奥森公园那儿，因为我都是以。徒步走的方式，因为都是集体嘛，都有岁数比较大， 嗯， 喜好这项体育活动的比较多， 嗯， 因为这个徒步走呢它属于简单易行， 嗯， 哎，完了之后呢，哎，奥森公园走一圈， 嗯， 从这活动还有那点儿，最近咱们的玉兔山， 嗯， 玉兔山也是一徒步走， 嗯， 每次活动都是积极的参加，也带动咱们身边的朋友吧， 嗯， 也挺多的， 嗯， 百人好人是吧。 您是组织负责组织大家去， 我可以这么说吧， 负责组织大家去的 啊。我上面有一个协会会长，武清科同志，对，我是一个宣传部长， 嗯， 就管每次活动 啊，记录大家 啊，记录大家，拍出照片，然后传送， 嗯， 然后再做成美片，让大家欣赏， 嗯。现在您这个团队每次如果去组织参加活动的话，大概能有多少人参加？ 大概其。接下来徒步走大概其现在200多人，现在200多人， 嗯， 大概其能组织要全走的话是400多人吧，因为在我这在册的里边，名单就是好几百， 嗯， 都是在册的， 嗯， 你知道， 那规模还不小啊， 我现在对， 规模还不小， 因为咱们市徒步协会有时候这个有活动吧， 嗯， 都发到我再往群里往下发， 嗯， 我好几个群呢， 嗯， 这些都积极响应， 嗯， 你比如这次。咱们这以徒步走为说，这个大兴那个，咱们同时都拿到了奖牌，我也是一样， 嗯， 也得到了从中的快乐，也拿到奖牌，然后现在又开始积极参加这市徒步协会这个，城市副中心， 嗯， 大运河这个， 嗯， 我现在也有走步数都有。还有咱们石景山的，现在也同时进行。 嗯， 还有一个东城区的。 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哈，其实都是线上的活动。 那线上活动 都是线上活动啊，这也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办活动的这样一个特色哈和转变啊，也是现在这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因为很多的线下活动呢，确实，线下的这种大规模的组织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所以现在有很多都这个转到线上来进行了。您参加这种线上活动也参加挺多啊，刚刚我听您说基本上每个线上活动都参加是吧？ 嗯，都有参加的，对， 嗯， 而且还拿着奖牌， 还拿奖牌 啊，有奖牌， 嗯 啊， 这也是跟之前这个有比较大区别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大规模的这种线下活动， 嗯 啊，这个现在组织的比较少，现在大部分这种线上展开。您觉得这两个活动相比起来，作为您个人的这种运动体验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我总觉得没有大概级的没有不一样，因为你线上和线下基本我发现还是有所相同的吧。 嗯， 你主要好比说你线下，你主要是人多，然后这么大的人就是走人比较多，走的这个什么说说笑笑的，因为现在疫情也禁止你这个聚集。 嗯， 哎，线上呢也可以跟朋友之间也可以走。 嗯。 都是灵活，这两种都可以吧，我都挺赞成的，因为你现在疫情， 嗯， 是吧？你不能说的聚集， 嗯， 是吧？ 嗯，但是线上的活动去参与，其实也感觉挺有意思， 那对，挺有乐趣， 跟线下活动肯定不一样。就像刚刚您讲，线下活动可能能这个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啊，大家这个有说有笑，也不会感觉到这个很无聊啊，很枯燥啊，大家边走边聊天，时间过得很快。但是自己去完成这个线上呢，基本上还大部分就是。自己来完成啊，但是就是完成线上，它其实也有线上的乐趣。 对对，乐趣太大了。 嗯， 有时候走完之后晚上一看手机，呵，谁走多少步，谁说，这有乐趣。这个 就是大家虽然没有在一起，在我们同一个场景当中， 对， 我们面对面一起走，但是在这个虚拟的环境当中，我们每天走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看到，这样好像就跟对方一起走了那种感觉，也不能说是完全一样的，那当然是差不多的，但是好像还是跟大家在一起走，虽然我们没有面对面一起的这种机会了。 对对，而且是这个线上呢和线下呢，各能透出来谁张三李四走多少，各能比了。你今天走10000步，我明天走15000， 嗯， 互相比较一下， 互相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啊，先生的 是，其实北京市徒步协会哈，在最近也是推出了很多有关于冬奥哈、冬奥主题的哈这样的这个徒步活动。我知道梁老师这边您也参加了不少哈，之前录节目之前跟您聊说说。从到底是1000天啊开始就有活动就参加了 1000天，倒计时，迎冬奥倒计时1000天开始，然后900天、800天、700天，一直到这个50天的王府井那最后一次，然后准备筹备，我跟我们这个吴老师说准备筹备呢，倒计时迎冬奥30天。在朝阳区红城公园再举行一次、希望您也能参加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去啊！ 你要感兴趣，到时候你要照片，我给你发点照片，不存在版权问题，就我自己拍照。 是啊，人家说从到底是1000天， 1000天 的时候，然后900天、800天， 对， 每一个这种倒计时的重要的时间节点，您都会组织大家一块去。 没错，我而且都有记录，因为我这都有这个什么这里边的，每次我都在这拍照照片，做成美片，都有记录， 但是这个每次去参加的朋友有多少人？ 有，我看这大概去得300-400， 每次都300-400， 对， 这么大规模， 对，规模挺大的。 都是在哪儿走啊？ 基本我这有的在红城馆，有的在这个咱们市徒步协会组织的，你像那个，有的这东西太多了，那个海淀区的凤凰岭，也去过，怀柔的，还有咱们这哪儿顺义的，五彩浅山的，还有咱们这个延庆，延庆那个豆腐坊这个徒步走，我基本全。 各个区哈、都有参加的， 对，通县的、大运河的，省市府中心的，还有咱们北京的各大公园的，那太多了， 太多了 啊！你像这个朝阳公园的，再近的，还有马家湾的，你再往那边这个京城梨园的，因为我们这徒步走，有这个。以这个方式迎接咱们冬奥会的倒计时，的活动， 每一个时间节点，每倒计时100天啊，您就是倒计时1000天呢，应该是以这个活动呢已经坚持了几年了， 哎呦， 几年了是吧？ 对， 从1000天开始，就组织大家， 对，组织大家 一块， 都有记录， 对，这样其实每次走下来，它也有一个仪式感哈， 有， 就是其实通过我们的这个行进，我们心里就。慢慢也会有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哈、我们每组织这一次活动，就是意味着我们离这个冬奥会就真的是 越来越近了 。对，包括这个，我刚才听说，这个到底是100天，100天这个节点还不够，后来又有50天， 对， 还有一个月的时候，那一个月就是应该是明年，也其实就是说，也就是下周哈、这个时候。 三十天，准备在 还要组织 啊，朝阳区红城公园 组织，在活动当中哈、我们说每次是在这个时间节点，重要时间节点走啊，本身就很有意义了。另外在行进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能够让我们更了解冬奥的这种元素加到我们的这个活动里面？ 有时候，那这个元素有时候好比说这个在之前有时候答个题呀、给个小奖品呢、徒步走有时候这个，上这个公园看看他有时候展板、宣传板，反正活动这个挺多的，多种形式的， 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啊，也其实穿插着在给大家普及这个冬奥的知识， 对， 设计的这些问题都是跟冬奥相关的嘛， 对，全是这样，有答题的， 对，这个题目您还有印象，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道？ 有时候这个冬奥会，这个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城市？场馆。 哪年在哪个城市来举办的？ 对，都有，都打的什么张家口啊，或者是延庆啊，是吧？咱北京啊，这个鸟巢或者哪儿都全出来了。对，还有石景山这哈儿。还行。都积极踊跃参加， 对， 热情还比较高， 热情比较高 啊，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年龄都比较大的，有时候要这好比说你要是，做表要表，人都要年轻的，一看这人60岁以上都不要了，因为热情比较高，您别看岁数大，我们现在有80多的，人现在挺棒，每天都走，每天人还都拿着奖牌，精神状态特别好， 还有80多的， 有一叫吴元哲的，好的，这次准备说， 这吴老师准备叫俩人来，说叫无人者，后来那个冯老师说得一个人就行了。我们这一个无人者也是，他小八十了， 啊，小八十了， 啊，他是工体的，他原先也是跑走， 哦， 啊，现在还一直在坚持， 哦，一直坚持， 啊，无人者同志，对， 啊，那也是很不容易 啊，真不容易。现在挺多的，我们还有个胡广根老师也是， 嗯， 老太太倍儿棒，你知道吧，都参与这个活动， 嗯， 是吧？积极性还挺高， 积极性挺高。 因为这个冬奥会在咱们北京双奥城市，在咱们这都召开，是吧？心情比较是，激动的也是， 嗯， 是吧？ 嗯， 对。而且我们这个，这个吴老师在2008年时候还获得，中国奥会，中国奥会什么组织奖？ 嗯， 在人民大会堂这个国家论坛颁发他奖章了吧？可能是。 哦。 啊。 也是参与到中奥冬奥会的这个 筹，冬奥会， 他 这2008年时候， 2008年的时候， 2008年时候奥运会， 啊， 也叫武清科的老师， 嗯，啊， 也是我们的领导吧， 啊，是参与到这个， 啊，也参与这里 奥运会的这个组织筹办， 对对对 当中， 对， 嗯，是哈，这个整个的活动还是很丰富，其实眼见着现在冬奥会只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就要开幕了哈，在冬奥会期间啊，想过还组织一些什么类似的活动吗？还是冬奥会期间啊，我们就还是在家里好好看这种高水平的比赛。 还得有活动， 还有活动， 还有活动， 嗯， 同时也在家也看吧，因为现在疫情比较复杂多变，这个奥密克戎病毒现在你看这儿起来那儿又出来了，是吧？还是加强防范吧，但是说。双下吧， 嗯， 还得要线下还得有， 嗯， 因为我们这次准备30天时候准备要举行一次活动嘛， 嗯 啊，然后之后还要近期还要有活动， 嗯 啊，近期还要有活动， 是， 嗯，啊，从不放弃吧， 从不放弃， 啊，全国人民就盼过这一天了，就是 啊，是，哎呀，确实今天这个听梁老师分享哈，觉得这个一路组织活动啊，从这个到底是1000天，从几年之前就一直组织，而且每个节点都坚持啊，也挺不容易。尤其是现在在这样一个疫情比较复杂多变的这个形势之下啊，一方面还要做好自己的这个防护，还要考虑到组织活动是不是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聚集的这种风险啊，聚集的风险，在种种的这样的客观的不利因素的限制之下啊，还能够一直坚持哈，每一届这个活动都会组织，在每个时间节点啊，都能够组织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来体会到这个冬奥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脚步啊，而且还能从中去传播一些冬奥的文化哈，冬奥的知识哈，我觉得整个这个活动的组织整个能坚持下来啊，一直到现在， 对对， 已经到底是一个月，可能还有一次活动啊，能够坚持下来走，一直这样持续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梁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是讲述了您个人啊，包括整个这个团队哈，咱们作为咱们北京的这个普通的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哈，对冬奥的这种期盼哈，以及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其实我们也是为这个迎冬奥，包括给我们塑造全北京的这种冬奥的这种氛围啊，也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哈，再次感谢梁老师今天的做客和分享哈，谢谢您。 也同时谢谢您，谢谢咱们北京广播体育频道， 嗯， 也谢谢咱们市徒步协会给我这次机会， 嗯， 再次谢谢您。 好，也再次感谢梁老师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的。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